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我国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75%。近日，国资委党委召开会议，指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国首单公租房类 REITs 成功发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我国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75%。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壤伤情适宜，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采访了相关负责人，来听报道。 目前我国夏粮早稻已丰收到手，夏粮增产59.3亿斤，早稻增产趋势明显，全年粮食大头在秋粮。今年秋粮面积增加预计12.9亿亩，目前东北主产区水稻、玉米等秋粮作物正在灌浆，黄淮海秋粮主要是夏玉米，也陆续进入灌浆期。南方秋粮主要是中晚稻，目前中稻抽穗扬花，晚稻正在分蘖。今年秋粮生产基础较好，春播以来主产区大部分地区光温水匹配，土壤伤情适宜，利于秋粮作物生长发育。尽管河南局部地区遭遇历史罕见暴雨洪涝灾害，但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长势总体良好，再加上玉米等高产作物面积增加较多，丰收基本面没有改变。目前河南等受灾地区正加紧恢复生产，降低灾害损失。 对绝收的地块采取改种生长期比较短的作物，对于受灾的地块由社会化服务组织来统一喷施叶面肥，争取有一个好收成。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半月左右，正是秋粮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各主产区正加强水肥等田间管理，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农业农村部也派出25个督导组，包省包片督导农业防灾减灾夺丰收。 一个品种一个品种，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分区分类落实稳产增产防灾减灾关键技术，千方百计夺取秋粮好收成。 近日国资委党委召开会议，指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中央企业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创新体系，针对工业母机、高端芯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同时积极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适时组建新的中央企业集团。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6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要持续夯实公司信用类债券法治基础，推动研究制定公司债券管理条例，按照分类趋同原则，促进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发行、交易、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各项规则标准逐步统一。债券发行应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禁止结构化发债行为。记者今天从北京金控集团了解到，全国首单公共租赁住房类 REITs 产品国开北京保障房中心公租房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昨天成功发行。国开北京保障房中心公租房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北京金控集团担任专项计划统一协调人，国开证券为专项计划管理人和主承销机构，北京保障房中心为专项计划资产服务机构，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担任基金管理人，底层资产为北京保障房中心持有的公共租赁住房。 8月17号上午，北京市教委、人力社保局等单位共同举行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双减政策实施半个多月，已经有教培机构因资金链断裂而停发工资。近日，多位供职于巨人教育的员工就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巨人教育目前出现经营危机，8月份没有给员工发放工资，社保也面临断缴的风险，大家不得不选择离职。然而，未来的职业生涯路在何方还是未知数。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川子，你好。 冰冰，你好。 嗯，来介绍一下你调查了解到的情况。 巨人教育的多位老师呢，最近向新闻热线反映说，他们的工资应该是在每个月的10号的时候发放，但是从8月10号开始啊，他们呢就没有收到他们的工资，包括他们的这个社保呢，也面临这个断缴的风险。那么他们向学校这边询问呢，学校这边的董事会还有负责人给他们发出了一个通知公告，也就是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明确的提到，因为这个巨人教育目前面临资金的危险，所以他们暂停一切的支出，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师没有收到工资的原因。那么由于没有收到工资，社保也断缴，很多老师都面临着比如说在京有子女上学的需求，或者说买车买房的需求，因为社保的断缴，他们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目前呢，我了解到面临这样的危机的不仅是巨人教育一家公司，也有其他的这种校外培训机构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在我走访调查过程中啊，发现学大教育、学而思等等这样非常知名的校外培训机构啊，现在都处于一个闭店或者是停课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再进行开课，或者说开设什么样的课程，他们现在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么也就是由这个带来的很多的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的员工，他们可能就面临失业的问题。目前呢，我了解到的是这个状况。冰冰， 那目前有什么解决措施在保障他们的就业吗？ 据我了解呢，目前呢，这个教育巨人教育的很多老师，他们就已经申请了这个劳动仲裁，目前呢已经立案。劳动仲裁的机构也是通知他们在9月17号会开庭进行一个现场的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就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啊，有关部门也在进一步的出台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来解决这个校外教培机构员工的后续就业问题。那么也就是在8月17号的这个双减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北京市人社局的新闻发言人陆小波就透露说，全市范围内将组织开展持续3个月至半年的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那么第一场专场的招聘会呢，已经是在8月18号已经上线了。那么目前呢，市区两级市共有就业服务机构已经有针对性的这个储备上述这样的岗位10000多个，经营性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呢，仅前程无忧一家就储备了上述岗位8万多个。那么我们也希望呢，下一步呢，政策可以不断的完善，从根源上能保障这些校外教培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好的，感谢川子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该睡觉了。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想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 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有关冠心病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按照惯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健康监督所的新闻发言人、副书记王本进，请他谈一谈和从业人员健康证办理有关的话题。王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那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哪些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办理健康证才能够上岗执业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健康证是我们对健康合格证明的一个俗称，也是统称，是指预防性健康检查的一个证明，证明受检者具备做从业规定的健康素质。健康合格证明有多种形式，比如说像健康卡，还有健康证明、诊断书、体检报告等形式。健康合格证明的有效期一般为一年。健康证办理的法理是主要是依据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和相关行业的卫生管理条例，主要涉及到从事像食品经营行业、公共场所服务，还有饮用水经营、化妆品、消毒产品等从业的人员，必须拥有健康证才能上岗。 都哪些医疗机构可以办理这个健康证呢？ 本市开展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的这个医疗机构啊，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批准的承担预防性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从事为从业人员开展体检。通过后办理健康证，然后授权以后可以办理健康证。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过，有从业者为逃避身体检查，找人代办健康证的情况，和使用假健康证上岗的问题，这种情况是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出来，就会受到处罚的。为其办理假证或者是雇用相关持假证上岗的所在的这些单位，也应该受到相关的法律责任。另外，我们从我们日常的监督收到的投诉里头来看，在健康证的办理过程当中啊，有些机构也存在一些个检查项目不全、违规办理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包括像体征检查、胸部 X 片检查，还有粪便的标本采集以及培养、血液标本采集和血清学检查等项目经常不够，这种情况也是不允许的。 那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健康证啊，如何来进行管理呢？ 首先用人单位啊，应当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的检查，从业人员在取得有效的健康合格证明以后才能上岗执业。特别是要注意的是，正在办理健康证、已经体检但结果还没有出来，或者是已经预约办理健康证，这些都不算取得有效的合格证明。其次，患有像痢疾、伤寒、甲肝还有戊肝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的这些病人，在治愈之前是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另外，像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有传染病疾病症状的，应当先脱离工作岗位，排除传染病以后才可重新上岗。最后啊，由于健康证的办理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用人单位应当定期的查看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体检合格证明的有效期，提前组织员工办理健康合格证明。如果员工这个健康证明过期了，应立即调离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岗位。还有新员工取得有效健康证明以后才可以上岗。还要特别提醒用人单位，在当前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一定要落实好主体责任、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期间的有关管理要求。从业人员上岗需测体温、戴口罩，发现有发热等症状的这些从业人员不得安排上岗，应及时的隔离，并向有关疫情防控的部门啊报告，并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切不可疏忽大意。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